各位觀眾大家好，而家咧就我想同大家講講啊，啱啱舉行咗嘅嗰個曹星如對河野公平呢一場拳賽。咁啊，我錄呢段片嘅時候咧，那個拳賽係啱啱結束咗，大約係兩個鐘頭。咁咧網上啊，嗰、那個輿論就頂沸，咁啊又話咧啊有啊。黑哨啊，又話判決不公啊，有偏頗啊，仲有好多各種唔同類型嘅意見啊咁。啊咁咧，就我覺得啊，好多嘅講法就唔係咁公道噶。嗱、啊，曹星如贏，大家有各有各嘅角度，但係根據嗰個國際嗰個權例咧，十二個回合嘅比賽，好似今場比賽有十二個回合。如果因為意外撞頭受傷咧，拳證係認為受傷部位係令該拳手不適宜繼續比賽嘅話咧，就會為咗保障拳手嘅安全而終止比賽。咁喺意外頭撞而終止比賽時候咧，個處理方式一大概都主要係有兩個方式嘅。第一，未打滿四個回合咧。就終止比賽，就叫做無賽果。如果打滿四個回合，就由台下四嘅三位裁判以點數嚟到去判。咁曹星如喺第二回合意外撞頭，喺電視上面咧，其實係睇得好清楚嘅。咁台上權證嘅判決，當時係判意外撞頭，亦都係冇錯嘅。咁打滿咗六個回合之後，當然就根據權例就係計分啦。咁根據賽後嘅公佈咧，三名台下嘅裁判啊，係一致裁定曹星如贏68-66嘅，係點數勝出。咁當然有人認為河野公平嗰個點數比較好啦，但係體育比賽咧。我哋係一定要遵從裁判嘅判決，就唔能夠由現場或者電視上或者網上嘅觀眾嚟到判。所有體育比賽都係如此嘅，而裁決有爭議亦都係正常嘅。咁而家睇嚟咧，安排兩個人重賽係理所當然嘅。好可惜，而家嗰個。假權論咧就滿天飛，好多人喺唔明白呢個權例，對拳擊比賽唔認識嘅情況底下，就對兩位拳手指手畫腳，尤其是對曹星如不公啦，亦都對今場比賽嘅裁判權證係好唔公道嘅。咁喺香港識睇足球嘅人好多。識睇拳擊嘅人咧係好細，係好少嘅，相對嚟講係好少嘅。所以我哋喺作出一個議論嘅時候咧，有時我哋應該係冷靜客觀，否則嘅話，我哋係傷害緊運動員，傷害緊呢一項運動嘅。